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阴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中你下车闲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沙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戴不长，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有七 七十二变， 烤肉子 白天晚上 杨元，87.6小院隔壁胡同街坊，社科院专门研究吃喝玩，哎，就是不乐的这么一位。街坊们认为这个工作我们也能做，杨元一看很着急，写了本书《会玩》。牙膏厂一看很满意，给出版了。大磊说：“我爱玩，不会玩。”小柱说：“我爱玩，不会玩。”小花说：“我比他们都强。”杨元说：“ 想玩容易，他会玩他难。一口清腔，两句二黄，三餐家壮，四季衣裳，你们都会吗？” 咱北京城里一间普普通通的大院，小花的酒吧那开的可热闹了。怎么个热闹法儿？ 哎呀，不， 咱们全院人呢，祝大家伙儿。 这么长时间以来呢， 咱们统一一个人说行不行啊？祝大家伙儿 节日快乐！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呦，这是 什么呀？你逮着什么了？你这是的， 这是杨元吗？ 啊，这可不是我吗？ 大杨子出关了。 干嘛大杨子？叫杨子就得了。 大杨子显得杨大，杨大就是说你美。 美呀、 啊哎！哦，是吗？还得说您对这个语言文学有研究。 哎呦呵，这捧 着说十个几个大字 啊、 哦！哎，不是杨元，好久没看见你了、嗯。他们前面都说你闭关写书， 钻小黑屋写东西。 写东西就是这个。 写东西为什么都关小黑屋？不给电吗？ 就是离群所居。 离群所居， 这怎么还是杨子是吗？ 就我觉得这个。关小黑屋里一般都是犯错误了，给窝窝头才关小黑屋。 你没明白，你是不知道作家的心理。 作家， 我跟您说， 什么心理？ 这个不是作家，是科学家。 哦，科学家 特别喜欢在这个幽暗的楼道里啊静卧思考。 嗯， 你看这《我爱我家》里那季春生， 哦， 是吧？就是在楼道里静卧思考。 他思考的是那什么来着？那涌动 那母液。这叫什么什么？ 就反正什么水点成油那母液、啊， 点水成油那母液。 哎，也得要写点什么有生活呀、反映点人民问题的那个书，然后给上级反映反映。 这不像写我写的这书，您这听着像写状子。 你问问人家写什么会玩儿？ 哎，就是会玩。 完了 啊、 这是憋不出来别的了。 我也觉得完了，玩物丧志了已经。 对呀、啊，会玩谁不会玩啊？憋小黑屋里憋着多少？ 科学家写一会玩。我早不是科学家的时候我就爱玩， 不不，咱这里头有科学道理啊，是不是？ 哎呦，你看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哦、 玩是什么？玩是人的天性，对吧？这个小狗小猫啊，是吧，从小都得互相追跑打闹、 你说这是一个宠物的这么一个书是吗？就是小狗小猫怎么玩，他们动物世界的感觉。 我写的是人玩猫狗。 哦 啊， 这你写的是人与动物之间那种亲密的情感。 这个节目有叫《人与自然》，不是有吗？ 不是， 你知道吧？ 你看刚才咱们说的是这个人的自然性，从科学角度来说， 嗯， 接着说从文化角度来说，嗯，这个会玩，按过去这个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这是层累的创造的历史。你看这高级不高级？哎，这句 层累 的创造的历史，就是这个玩啊，你开始， 哦，明白了，就是一层一层累出来的。 没错，这一层一层垒出来，比如说咱们汉代怎么玩，那发展了到南北朝的时候，那就 这个 变化了， 哦，这个发展过程叫层垒。 现在会玩的东西一定是在过去会玩的这些人的创造和发明的基础上。 不可能，哎，不可能， 嗯，啊，那您说说， 你比如电子游戏，过去人能想到吗？ 你想得到， 这在过去人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游戏呢？ 您比如说啊，这魂斗罗，嗯，魂斗罗脱胎于什么呀？ 魂斗罗脱胎于这个 战争。 哦，这么来的是吧？ 对不对？ 你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的。 哎，那是啊，咱们这科学角度嘛，对吧？ 哦，不是从这个人物打散弹枪什么，这不是这 散弹枪，你这不都是来源于战争吗？ 啊，哦，这么 解决了你这个军事欲望。 你的生物性里边啊，就是有一种就是打不过别人，就带着有想从后面怎么踢人一下旋风腿啊什么的。 这 个 下饭。 就像你刚才说这个什么散弹枪， 嗯， 你过去逮土鳖。打土鳖你不就得拿手吗？是不是拿石子儿？ 嗯， 是吧？散弹枪就抓一把石子往那儿一打。 哦， 你看这不是玩土鳖的升级，就魂斗罗了。你这个是玩土鳖那么来的。 哦， 别人有别的，对不对？人家有逮蚂蚱、逮蛐蛐、逮鸟， 什么都有。 哎，对，层垒嘛，对不对？ 哎，你说这有没有高下之分啊？比如说逮土鳖的就不如逮蚂蚱，逮蚂蚱的就不如 逮蜻蜓。那不分，那不分， 最后就不如人玩魂斗罗的。 我是最高端的，是吧？哎，你这么一说，我心里痛快多了。玩的也分这个等级和档次。 其实是分的，我这书里都写了，我采访过好多人呢。你比如说，咱们过去有一个著名的皇帝叫乾隆皇帝。 哦，你采访过乾隆皇帝？ 啊，采访过，采访过。 哎呦，那你岁数不小了。 啊，是，您没看出来吧？你看我面长得绍兴。 是啊， 那个乾隆皇帝玩蝈蝈。 哦， 他怎么玩呢？ 他怎么跟你说的？ 他跟我说呀， 嗯， 说这个鸢啊。这个窝里养这个蝈蝈啊，咱是这样的。 这乾隆啊，还不是北京人。 你就当真的听吧。这个乾隆的玩蝈蝈呢，他这个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弄一万只蝈蝈，搁在太和殿里头， 看谁蹦得快， 还得 玩 快， 他就玩那前三名。 都有葫芦或者笼子，搁在那儿干嘛呢？ 找 闹不闹啊？ 他这个让这个虫啊，一万只蝈蝈叫。这取一寓意什么呢？叫万国来朝。 哦，万锅锅嘛。 啊，对，你看， 哎，这皇上真会玩啊， 您 这玩自己哄自己， 对吧？这 早上起来没大臣，也没有外国使节，弄一万个蝈蝈，嘿，我自己我升殿啊，我升殿，啊。 乾隆这人还好热闹，你知道，哎？ 还得让大臣啊，外国使节看着。 哦， 因为来不了几个外国使臣， 嗯， 所以呢，他要万国来朝。 哦， 对吧？ 外国使臣呢，他们不纳闷啊，这 中国皇上多大岁数玩蝈蝈？自然环境倒是不错，大殿上长这么些蝈蝈， 啊，这外国人也是口音呐。 他的，你得想他的中文老师是谁？ 你觉得乾隆爷就比较会玩了，是 不 是？ 不是，你看他不一样。你看这个，到这个有大文人叫富察敦崇，写这个《燕京岁时记》的， 嗯， 他怎么说呢？说这个每逢冬日买这个虫啊， 嗯， 生产如常，然后呢，可悲可喜，真冬日闲人之运势也。你看这背这个， 我听出来可悲可喜了。 嗯，就是 我听出来有运势， 哎，对，有运势。哎，现在国家都放开这指标了嘛。 啊，这么个运势， 这个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说这个你这个人呢，在冬天，你想到过去呢，条件， 嗯， 是吧？ 也没暖气， 没暖气，他就生炉子呗，嗯，就猫冬嘛， 大火盆， 哎，弄大火盆、炭盆，然后捂着个棉袄在被窝垛里那么一呛着，干嘛呢？你说听个歌，那你听个歌，你不得找 人唱？ 街上找古墓艺人，你不得到街上逮那古墓艺人去吗？是吧？ 七个也没 不是这艺人不爱来，得愣逮来的是吧？ 这不好找，冬天 啊！ 你说你想听个曲儿，你不得找几个乐队吗？ 对， 对不对？这没有，没那么方便条件。皇上临睡前，你要想听个曲儿，你不得把那中和韶乐这一批人给揪起来。 嗯， 那皇上那皇上说什么是什么，他们必须起来。 那 皇上不用逮， 皇上也嫌麻烦。哦，咱们现在弄个录音，是不是听个 MP3？ 对对，还能自动播放， 自动播放，自动结束。 对，他上网来个视频就行 啊。对呀，啊，那他这都不成啊。 对，皇上肯定不乐意，真睡着了打盹了还唱呢。皇上一生气，您唱嘛呢？ 啊， 这皇上 别唱了，别唱了，这是山东的这个，你看这个都不容易，所以在冬天里能听着这点虫鸣啊，就很不易了。 嗯， 它就叫什么？冬天里享受这个夏日的这种生机， 嗯， 对吧？ 但是 冬天你这虫得早逮呀、啊，逮完了还得好好养、 啊。没有，不是逮的啊，不是逮的， 假的。 假的像话吗？ 塑料哨，然后边上有四个太阳吹那哨，学蝈蝈， 这都没听说过。 那你说不是逮的，哪儿来的？ 今天逮 着。哎呦，这个名字可好了，这个名字， 嗯、 过去北京管这叫什么？叫粪，粪出来的。 哎呦，那多味儿啊！哎呦，皇上喜欢这个。 您当是屎壳郎是吗？ 是啊， 你刚是粪出来的。 粪出来，粪呐、啊，它这字儿它是这么写的，不是米田共 啊、哦，那是哪字啊？ 它是那个一个单人啊。一个分钟的这分，这备份的份 哦，这个分出来的、 啊、 那会儿人都这么讲，说我们这是分出来的。 干嘛那会儿像我姑姑那上点岁数人也那么说呀？ 你看我明白这词儿，你要写出来我就明白这个意思。 嗯，对。 没想到这个词还能量词当动词讲了，相当于、 啊、好，这叫是量词动词化。 您这学问不小啊，您这学问。 好家伙，这修辞 分出来这虫啊，它是秋天的时候弄这虫卵，然后搁那个粪房里的。不是厕所、 哦、 专门就是那备份的粪那房加粪房 暖和点那温室 也就是平房、 嗯、 然后弄个火炉子弄点常年坐着水、 哎、 有湿度有温度 哦这么养出来的、 啊、沏茶然后派四个人看着 好家伙那虫得多少钱呢 有真下功夫啊 那当然那为了玩嘛 对啊你看这什么叫会玩你看这就叫会玩 你尝试过吗杨元 你粪过吗 我至今还 你们家有没有粪房 是不是很不 粪我至今还不粪呢 你们家有没有专门为这弄一粪房 这我还真没弄过这东西我跟你说可是不好弄啊、 是、 嗯、 因为虫子这东西你知道它不听话这个你也 不好养 没法交流看不出的你多的你看比如说你看这动物你还能看出哎耷了脑袋了它不舒服了 对你问它不告诉你哪儿不舒服 对对你问这一万个蝈蝈你问它你看哪儿眼睛怎么不对了你看不出来 翻了白眼你才知道死了 这虫子它白养了 白粪 没关系那还有几个备份 哎你说要这个、 啊 皇帝有这个条件王公大臣有这个条件、 嗯、 那老百姓还能 这就专门的那咱们就公共化吗 对 就是就卖嘛 哦 啊对吧有专门干这个的 就是卖这个的 啊 卖那些活虫那些装虫那些器具、 嗯、哎 这我都知道什么葫芦啊 对对对 葫芦 哎 葫芦是指装器不是那个什么油葫芦和那个 什么的都有 什么都有 装什么都有 两种葫芦、 嗯、 这虫是两种一个叫原脂类一个叫血居类 原脂类 就是什么你小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的鼹鼠、 哦、 哎 就 是 血居类 就是说嘛钻洞的那种 养鼹鼠用的 那个 养鼹鼠那装不下啊那个叫原脂类 原脂 就是爬汁啊 哦 就是在地面上的你像蛐蛐啊油葫芦啊什么血居你看逮蛐蛐逮蛐 蛐不是草壳里面了你还刨洞吗 这好蛐蛐都不是人家自己刨洞， 不是刨洞，你把蛐蛐埋了是吧？ 那这个原脂类就像蝈蝈，这就是原脂类的， 嗯、 所以住的这生活环境不一样， 这些都能装到葫芦里。 哦，就是蛐蛐、蝈蝈什么这个油葫芦都往那蛐蛐里一放、 哎， 互相认识。你好， 互相认识行吗？ 你以为这是同租房是吧？一人一窝， 来了、 哎，一人一窝，你 上铺啊，你上铺。 我没听说葫芦里还有上下铺的。 那是怎么？他们分开的，一人一 分开的，要不然互相掐呀，互相就吃啊， 嗯， 对， 是吧？ 装这些还得分是什么葫芦最好装什么样的虫吗？ 对啊，那鸡心底的，就是装那个原汁类的。 怎么叫鸡心底？ 形状 像鸡心。 为什么？ 他就不用 他，你说他为什么长成这造型 是？不是为什么？就是他得装成蝈蝈是吧？ 蝈蝈它是干燥的，需要干燥的生活条件，所以里头呢就什么都没有。 嗯， 那蛐蛐呢？油葫芦呢？不是血居类，底下的杂三合土。 就是三种土揉在一起往里一放， 哎，对， 就是到三河那挖点土， 哦、 然后搁里头。 哦，所以那边出葫芦嘛，三河流的嘛， 对对对， 对吧？ 怎么老有一位在旁边那个假装社科院的呢？把这位咱们是不是应该揪出来？ 谁是假装社科院 啊、我是真的呀。 那这个养了以后，在过去这算贵的东西吗？ 就不算贵的呀。 那冬天养的不是也算是 冬天养的它也是虫嘛，也是自己粪，它是大量生产呀，批量规模化经营。 那到春天还能养它吗？ 春天，那你看你自己伺候呗。 不就仨月吗？ 哎呦，你要伺候的好，也能活四个月。 啊，我养过最长一个，养了有280天， 你听听，快一年了， 老寿星。 算，老寿星。 这蝈蝈是一奔头， 哎，确实是，它这个 须子特长， 前额有点微微凸起。 会不会这样的长相的就容易长寿呢？社科院的， 哎，这是社科院生物研究所的是吧？ 那就不叫社科院了，那叫中科院，有一个动物研究所。 他说也对，冬天过去还能玩什么呀？是吧？ 冬天过去能玩都打雪仗、 堆雪人， 嘿， 跳房子。 猫冬啊，那肯定还是外面冷，有的情况下还是在家里就玩点虫呗。 不是，它是因为这个叫声少见了，它听不着。 对，关键是声音的问题。 不像现在有电子的设备，想听这一遍嘟嘟嘟能叫一宿。 也是，也就是听，要么叫鸣虫是吧？ 对、啊、 也就是听个叫声。 对呀、 啊。这个我是觉得，因为除了叫，还可以就是招它呀。 有啊。 对，它招个猫 啊， 招 个 狗， 啊、 对， 再招个虫，有啊。 嗯。 你比如 逗它呀， 那个逗虫那是秋虫，那个就不分 战斗力强， 那个就不分，那个、是纯天然的，它战斗力才强。 对对对。哎、嗯，以前老说那个唱戏说什么怎么着的，然后唱斑鸠也是欢喜虫，这欢喜虫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就是这种所谓的让大讨大喜欢这些小虫啊， 就是一个比喻。 没有这种虫子叫欢喜虫。 嗯，你见过瞌睡虫吗？ 见过没有？ 对吧？没见过吧？ 瞌睡虫棒吗？哎，就听 说 吧。 您说的《 西游记》，《西游记》里头，风一吹，吹俩瞌睡虫，俩就睡着 了。对，所以他就是这么一说而已。 胡子虫， 这我见过，眼前就有一个，眼前有一女胡子虫。 不是，我说生物界，咱们现在说科学。 对，你是生物界， 你是科学院的， 对，你也属于科学类的。这一大胡子虫， 你不科学，你不科学，不跟你聊。但你想养个什么吗？ 我想养什么？我觉得我养还是养那个长卷的那个 长虫， 活的长远的， 活的长远的 猫啊狗啊鸟啊，它活长远的， 蛇活的长啊，千年的， 那我就不如养王八， 王八也是千年， 是那么说，但没有王母活的千年的 啊，是 现在为止没发现活一千年的王八， 那、 啊、 是，那您怎么着？您想养王八？ 我没说我想养王八。想养活得长远的动物， 不是还是王八吗？ 猫或狗啊，能跟这样交流的， 不如王八。我跟你说，那王八聪明的时候， 行了， 您提的呀， 这要求满足您呢。我们社科院的，我们就必须从这个， 你们就不会从 生物性角度上给你好好的琢磨琢磨。 你们就不能从我话的内容上。 其实有的那龟特别聪明，你叫它名字，它都知道跟你走。 那龟叫什么名啊？ 安迪。 我家确实是巴西 龟子。罗伯茨。 杨元，你想养个什么呀？ 我啊。 对。 我养狗啊， 养狗， 嗯， 而且养狗这是个大众化的这爱好。 对对对，你看那个皇家也养狗，皇家那狗呢，我经常看那档案，特别雍正 大黄狗， 你到哪看 不是大黄狗 档案啊？你到哪看档案、 啊？故宫啊，第一历史档案馆啊。 啊，真的到里面就找狗， 找狗，找档案去， 档案里找狗，这档案 真有这个详细记载。 详细记载，每天比如说雍正说看这狗，哎，就是打蔫了，啊，那就加几两羊肉。 哦、 oh. 啊，这狗今天好像特欢实，吃多了，那怎么着？ 加几个萝卜？ 你看减二两羊肉，都吃羊肉。 哦、 oh. 啊，吃这么好的宫廷御狗， 宫廷御狗。哎呀，你这会儿舌头还不利索呢。 这个 180， 我想说这宫廷狗就是吃的就不一样 啊。对，人家也不是说咱们这大黄狗、田园犬都是进口的， 哈巴狗不是他们养的吗？ 你们都不是皇上养的，不是那哈巴狗。大猎的， 不是说 大型犬、 大藏獒， 那不也不是大藏獒，那不叫进口了。 大黑背， 大黑背也没有，这都是 进口的阿拉斯加。 那个、 他们养什么进口的？ 哈士奇， 嗨，都从雪橇三傻里头选是吗？ 这那他 还差一萨摩耶呢。 那他养什么呀？ 养的叫戏犬。 戏犬， 嗯， 就是会唱戏的。 戏 子，就是粗细的细， 哦、 长得特别细， 哦、 不是腊肠啊，不是腊肠。 这 个我还专门问过动物园的朋友。 这是 到底就是灵缇， 哦，我知道了，那小狗是浑身 小狗， 不是那个叫什么浑身无筋线吗？ 四蹄子无大毛， 哈， 好狗， 这是照着好马那么选的， 提着呗。 皇上为什么独爱这种狗啊？ 也不是独爱，他是进献什么狗，他那时候赶上了， 这外国人今儿送什么狗，皇上就玩什么狗。 那可见在外国这种狗也是稀缺品种吧？ 那不一定，这传教士送过来的， 哦， 不是真正进贡，跟现在这国礼不是一回事儿。 他也许国家多或者什么东西好，他送什么？你比如外国人送大象，也许他国家大象多，他送大象。 孔雀， 哎， 皇帝有个动物园。 那有， 就不在那个京北有动物园野生的， 哦，那是皇家动物园。 我们说的什么？ 皇家野生动物园吗？是不是这意思？ 啊， 皇上每年还到那儿打猎去。 哎，那你要这么说也有点道理， 是不是？ 围场相当于是野生 围场，就这意思嘛，给皇上圈一片地， 对， 然后 动物园让你打猎， 野生动物园，皇上到哪儿？ 你看那个，咱们那个过去动物园，现在咱北京还有地名遗留呢嘛？ 嗯， 什么大红门、西红门， 嗯， 这都过去皇家的这个南海的围场的那个门嘛。 专门上那儿去打猎供皇上玩乐， 这些狗应该是可以打猎用的。 对，这个是猎狗，灵缇，这是猎狗， 鼻子特尖 啊。对， 打 尖鼻子 啊， 一闻着有灯就定那儿不动了。 对，有闻着灯就定那儿。 动画片看没看过？米老鼠、唐老鸭那狗， 叮铃铃铃铃， 对对对对， 就直了，也都直了。 那个酒，那个狗叫布鲁托。 你也说宫廷御宴酒吧？ 你说的是 宫廷 御宴 狗、 啊， 对了，您说的是宫廷御宴狗啊？ 啊，那酒怎么样？ 180一杯啊？ 那酒怎么样？你得听你跟他吹。 哎、 所以老北京人、当然不是说老北京，就是现在就是北京人，跟动物的这种情节还是挺深的。 你想，他这个过去北京人在1911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口统计。旗人大概占到70多万，就是70%多。那这个过去这个满人跟这个关外的时候，他跟这个亲近自然的这习惯比较深。 对对对，没错。 过去生产方式呢，它是采集、打猎，也包括一部分农耕和畜牧，所以野炊啊， 养狗还能看家护院，大户人家都养狗。 对，你看那个过去那飞贼去偷东西，先扔馒头， 看看。 是不是 这他清楚 啊？是我这是经常看他们这个曲艺类的节目啊， 偷出半个，扔出一个， 贼也不会算账。贼之所以沦落为贼，就是算数不好。 所以啊，咱们现在要加强这个数学的学习， 这都不完， 从娃娃抓起。 后海前门大栅栏，搜狐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72变，恭候您。 杨园876小院隔壁胡同街坊，社科院专门研究吃喝玩，哎，就是不乐的这么一位。街坊们认为这个工作我们也能做。杨园一看很着急，写了本书《会玩》。牙膏厂一看很满意，给出版了。大磊说：“我爱玩，不会玩。”小柱说：“我爱玩，不会玩。”小花说：“我比他们都强。”杨元说：“ 想玩容易，他会玩他难。一口京腔，两句二黄，三餐家壮，四季衣裳，你们都会吗？” 咱北京城里一间普普通通的大院，小花的酒吧那开得可热闹了。怎么个热闹法儿？ 哎呀，不， 咱们全院人呢，祝大家伙儿。 这么长时间以来呢， 咱们统一一个人说行不行啊？祝大家伙儿 节日快乐！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王磊、杨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 家乡难回。 的一环。无心燃冰雨点中，有种盘缠一花丸，变动潮摇点方丈，二爷你装水欲拖延，店主东带过的黄骠马，不由得秦叔宝两肋如麻，一骑此马来个嘎嘎啊啊，功夫堂堂黄大人相赠与他，早不信困住在天堂县，欠下了天分钱，无奈何只得来买他，摆一摆手儿啊你就前去了吧，但不知此马落于谁家。 我说你赖得慌不赖得慌， 此马是黄骠， 谁开口是 嘿 嘿，这浑身无精气， 嘿嘿， 这四蹄无杂毛，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 啊，好嘛呀！ 沿途东迈黄骠，不见回转，倒叫我秦叔宝两眼望穿，真发愁迈黄骠没有招。 俱乐部约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 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戴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 烤鸭子 白天晚上 娱乐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 该用它娱 乐七十二变， 没有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佳期来了啊！佳期来了 啊！佳期来了，得躲躲吧？ 躲哪成啊？你得好好的 躲躲， 享受享受。 不是，我跟你说啊，这个假期现在就是人潮涌动，真得躲躲。 你们家那么多人呢？ 大街之上。 哎呀， 任何一个景点 啊， 你甭管是南锣鼓巷啊，你还是去湖南的凤凰古城啊， 或者俩差的有点远，我跟你说，就连地铁上人都多， 还真是。 所以我 这个不出门，要么就不出门。你要出门，你就出门， 要不然别放假了， 小花。那不放假哪行啊？好不容易，本来咱们假就少， 就是你 就值吧。 说呢，你 这几天睡吃， 哎， 我刚才是不是说了一句大实话？你不出门就不出门， 这不是大实话，这是大废话。 我的意思就是各有各的好。你说你出门吧，你长见识。 对， 这么多人， 我跟你说，哪怕是逛人，你都能长见识。 这么多人，我长见识，我能看见星星闪闪的，是吧？ 对呀、 啊。哦，这见识不用长，我天天坐公交的都看见了。 你随着人潮走，人头攒动， 基本上不用费自己的力气， 不用看地图，十分钟你到海边了。 嘿， 我在哪儿，十分钟就到海边了？ 比如你到青岛站，你一出来，你顺着人流啊，人 鼓敲鼓敲鼓敲鼓敲， 对，你也别睁眼、 哦，别睁眼，给自己一惊喜。一睁眼，哇，海星就在你鼻梁子上呢。 我这是睡醒了吧？ 别问路，咬紧牙关，闭着眼。 谁问我也别答应。 一会儿人问你怎么走，你说跟着走。 我也不跟着谁走。 人潮涌动啊，十分钟就涌动到海边。 不是，这人潮其实哪儿都去，不见得都是去海边的。 怎么会？ 人潮先得给我带到酒店。 那有很多人迫不及待的先到海边去玩，顺波人流啊，跟着走，你就闻。 我是狗啊，是怎么着？ 闲了闲了啊，嗯，淡了淡了。 你说这是脚丫子味儿吧？ 慢慢的就闻出了海水的味道。 哦， 还喜不喜欢？ 还喜欢呢。 那大家的假期都在这会儿， 对， 都想出去玩， 资源共享。 是，我没说别的呀， 哎、呀， 我就说这人太多了， 你 没法玩。 你看你老抱怨，你这情绪不对。你既然出去了，既出之则出之， 既出之则支出。 哦，花钱去呗， 对不对？ 嗯。 花钱也有花钱的好啊， 姐心疼啊。 有的时候照相自拍，当然了，你后边 等会儿 他们 照相自拍还花钱呢， 你不得进景点吗？ 哦， 你进景点照相自拍，后边确实有人，本来是想拍出这么一个小亭子，二路人在附近站着，把亭子遮了个，也不能叫严严实实啊， 多新鲜，亭子顶怎么盖住呢？ 还露出个盖儿。 拍完了就不知道我是在亭子边还是在井边上。 你就拍， 您看这个胳膊就是我的， 我都零碎了。 不是，就是你正好你这摁下的那个按钮那一刹那，人碰 了 你 一下， 哎，对， 嚯，给我碰散了。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心情，休假你就不要那么多抱怨，

不是毛，现在已经12:45了。 嚯，中午 20桌的下完了我。 下完了我，吃我这20桌。 不是， 那可不够吃的。 我这个剧斗不对啊，下了桌我再吃得什么时候？ 晚上呢？ 这还回大爷那儿。 有谁要吃的呀？ 大爷给磕几个土鸡蛋。 哎呀，大爷说小伙子， 大爷还有土鸡蛋呢。 柴鸡蛋，柴鸡蛋， 柴鸡蛋， 柴鸡蛋。 我上青岛吃东北。大爷还是打呼市来的。 哎呦，你这算去一个地儿感受了三个地区的这个 风情。 哎呦， 孩子，不知道你来，刚才我们的鸡鸭鱼肉都吃完了， 就剩蛋了。 王大磊，其实吃点不一样的就高兴，毕竟是旺季，你得理解嘛。 对， 这太旺季了，我回去就忘记了。 我觉得你永远也忘记不了。 再说你也不是头一个五一出来，是不是？你不是长那么大头一个五一出来吧？ 是。 那多少个五一十一？你不是 去年五一就出来了，现在还没回去呢。 你不也都说了吗？以前去那些水乡，觉得水乡比较安静。好，五一十一去，哎呀，以为那些洗衣服的什么，后来发现哦，洗衣服的都在卖东西呀。 他卖东西的都在洗衣服。 哎，大五一的，我还是祝你 别玩完了。 祝你。 你祝我呀，别跟人拼抗就行了。 哎，不能祝你忘记不忘。 你看我永不忘记的。 对，祝你忘忘。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春风迎面吹，桃花朵朵开，枝头鸟儿成双对，情人心花开。哎呦哎呦，你比花还美妙，叫我忘不了。哎呦哎呦，秋又去春又来，记得我的爱。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给你把花戴。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家乡菜，团圆乐开怀。 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大街酒吧里，这个一到休息的时候吧，咱们难免呢就进入老爸和老妈布的局。我是听说的啊，自打你妈知道你的这个爱情四季的故事之后呢， 爱情四季 到了这个爱情萧瑟期，你妈呢也着了急了。我们王大磊就不能够说砸在手里吧。 哎呦，哎，我跟你说，我头回听说哪大老爷们叫砸手里的，人都说姑娘砸手里的。 你妈呢就从这个网上看到一条新闻，一下受到了启发。你妈的性格跟你是一样的，习惯从这个失败中找妈。 对， 找妈妈总结经验。 这失败不是成功他妈吗？ 这话是这么说，没有真叫找妈的。 不是找经验吗？那意思 找经验可以 啊。好好好，听你的。他妈就从一个新闻里看到这么一个事儿，有的妈妈为了给女儿赶紧找一些这个相亲的对象，就安排了一些局，而且呢还制定了一个相亲预约表。你妈一下把这个学会了。 对了，你妈给你制定了一个预约表， 叫做王大磊大相亲。 等会儿 集散预约表。 行这个字儿一叫名字你起的，就加上大相亲就到这儿啊。王大磊前面不用想，大相亲一定是你写的。 不是， 我妈绝不会写大相亲。 不是，写大相亲的就说明这回的这个规模大，参与的人员多，社会的影响面广，然后呢颇受好评，所以呢叫王大磊大相亲。 我算是优质产品是吧？ 哎，对对，有一个省优不优，有那么一个同志奖章。哎呦，还不成。有的比个省优不优的银质奖章。嘿， 这个你妈呢也看了这些职业，这个女孩子是学网络安全的， 女孩还有学这个的啊、哦？ 那怎么没有、啊？ 好好好，那我给她标上学这玩意儿，我也不知道学什么的，就叫学电脑的吧。 哦， 这个是开挖掘机的哈。 嚯、哦，嗯，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 这就写， 这个是怎么爱泡吧是吧？住上，兴趣特点爱泡吧， 写热爱生活。 哎呦，哎。 这个是开运输车的是吧？ 这 不是， 这个、 我找这几个姑娘都干力气活的，要挖掘机，要运输车，还跑长途，我还老见不着。 这个不错， 这怎么好？ 这是实习的医生，个子高，脾气好，注明一下。 我还投 兴趣个子高，爱好脾气好。 他就是要求我呢，是吧？ 这你妈呀，眼睛不是有时候有点花吗？写错行了。 你看清楚点。 还有一个，这谁？哦，大嘴巴， 这爱好可不成，动不动就给大嘴巴， 家庭暴力。 王大磊大相亲给大嘴巴， 我听着没一个靠谱的。 啊，这大嘴巴是解释呀，这个人的特点是嘴巴大， 就是他，就、 哎、是、哎、我妈头一轮就没筛下点人家吧？ 筛下去了， 把谁筛下去了？ 筛那个这嘴巴的，这已经算像样的了。他因为有耳朵挡着呢。 你妈晒去了。有一个模特，有一演员， 哎呦， 有一 歌手， 歌手， 哎呦， 还有一网红， 啊，这都是我想要的。 你妈没看上，怕你驾驭不了。 对呀、啊， 我能驾驭。 留爱与恨 Every man needs a woman 若你愿得到真火烫就用心的欣赏我心怎么收敛放 小底英宁严家宝上台鞠躬 Show time 你们俩为什么要转王小佳拍一字马的那个照片啊？ 首先说啊，王小佳长得比你漂亮多了吧？再者说，身材比你强多了吧？再者说，比你年轻多了吧？再者说， 怎么了？死的， 懒得理你们，特别肤浅。 你看，你看，一说这个也没表情了，也不爱理人了。 对， 摇头尾巴晃。 你看旁边人家那个阿里哥哥， 阿里哥哥， 人家的事业心，人家创新的感，你呢？ 我还以为你说是拳王呢。咱跟人家比不了，咱没可比性，咱不比。不像您似的，您得承认现实吧。 这个自拍呀、啊，我跟你说，一字马这事儿，你们还别老那么鼓励着，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 是吧？ 那当然了， 何以见得？ 这个一字马练过是可以，盲目的去愣往下压， 哎 哎，我跟你说，这时候活动了，到时候 我 一字马不就是拉拉筋而已吗？ 哦，你看他看的那意思挺简单， 打个哈欠不也是拉筋吗？ 哎呦， 就为了一字马， 哦，打个哈欠 是为了炫，就跟老发自拍一样。哈，王小佳就是最爱发自拍了。 没有 嘟嘟嘴了， 自我欣赏 了，头发帘了，换个什么美瞳了， 这也说明你没少看。 那他老发刷屏，我能不看吗？再说了，自拍这事儿咱们说了好几次了，我就是觉得，天天都跟他见面了，多没有神秘感。 哎，那得分是谁。 那你的意思呢？半年一拍，六年一放。 好嘛，软件都没了。 我是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你们都当她大美女，一见面，其实呢？ 其实呢，你确实比你漂亮。哎。 我是这样把他屏蔽，但是一想算了吧，都是同学， 哎， 怪不厚道的，忍忍吧，刷两圈，刷两圈，刷过去了。 后来你就再也刷不着他了，因为他把你给屏蔽了。 咱算了，别说他了，王小佳嘛，别老见面就说他，你们又追不上。 这是我们先说的吗？ 咱也不想追他呀。 对呀、啊， 他有点希望追王小佳那些人都追他。 哦， 哎，你网聊天儿。 你一定注意、 这个、 他刚才的关键语句叫晚上聊天。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女孩子们发的东西、嗯、你们都能够真正的理解他们背后的用意吗？ 大姐呀，我们都是中国人， 对， 发文字也发中文发汉字，我们再看不懂真拿我们当小学水平。 而且那里边还有一功能叫翻译。 我听我一些姐妹们说，收到过你们的微信聊天的内容，很有意思。看看电影吧， 下午见个面吧。哎，诸如这些，人家给你们发说你们分不清冷热。 分不清冷热， 不理解我说什么的吧？ 分不清， 听不懂。 给你讲啊，给你讲讲，大家回，如果说是好，什么意思？单音节的好啊，什么都没有了，一个好字儿，表示是懒得废话，再见，知道吧？ 哦， 那是你们俩谁呀、啊？问人家晚上咱们一起看那个恐怖片去吧。人家说好，后面就没再问什么时间呀、啊，去哪儿啊？你来接我吗？这就是懒得废话。 好。 小波子，哎，你不想听了是吧，小波？ 没有，我这是顺嘴答应。 他就是表达他懒得理你。 我这 好。这个好的后面如果加了小波纹，张小波浪吧。 小波浪知道，就跟小蚯蚓似的。 对对对， 那个字要读起来就是哈。 哎，那表示什么呢，小猪？ 表示就是支持同意呗。 刚才那语音就是没问题。 表示是心情不错。 哎， 看了以后你心里高兴吗？有这小波浪和没小波浪啊，感觉一下，你有了以后高兴吗？有波浪啊？ 我们这个生活太枯燥了，没事研究波浪。就是觉得倒是调皮一些。 如果只有好的，比好加了个的，但是没有别的任何的修饰性的符号，那么代表什么呢？ 嗯， 好的， 好的。我觉得这 看电影吗？好的。 哎， 明天逛街吗？好的。 这就有点这个服从的感觉。 你没听出一种事务性回复吗？ 事务性回复， 嗯，客户似的。 哎呦，这么严肃。 赔也行，是不赔也行。 哦， 那这意思就是说，要是跟女孩说明天咱俩看电影去，女孩说好的。就 那就是人家没 答无以答。 对 对，如果是好的后面加了小波浪，那就是好的 呀。他高兴了， 高兴了。 哎， 你看嘉文， 你呀， 你不能说他傻， 但他也不是特别聪明。 我这点我倒不明白。 那比如说那个嘉文给人家回微信，晚上咱俩看电影去 啊。 女孩说好呀， 这是个香港人。 好呀，说明什么？好呀， 好呀，那就是愉快的答应了嘛。 哎， 反正起码证明他不烦家宝， 而且来说很主动。你好呀，你好呀。 那我说家宝给人发微信啊， 嗯， 说那个晚上看电影去。 对， 那女的说，好吧， 好吧，就是有点小无赖嘛。既然你这么说，那就没办法喽。 有点不情愿了。 好吧， 好吧。 哦，那比如说家宝给人家发微信， 哎，这个好吧，尤其是我下午不陪你逛街了。如果他说好呀，那代表他确实不想逛街，对吧？ 哦， 但一般这种几率是非常之低啊，你们不用抱什么幸存的这个侥幸希望。他说好吧，那代表什么呢？ 既然你不愿意跟我逛街，我也就不强求了。反正还有那些男生。 这会儿你就明白了。 所以说，这像这种回复的话，你就直接问他，咱们俩在一起吧。他直接就说好吧，这多好。 那也可能说的是好的吧。 哎呀。这怎么那么犹豫呢？ 就好的吧，就是说，就是也可能有坏的吧。 哎呀， 也可能有馊的吧，楼的吧。 哎呀，那行了。 但是如果他说好的哟， 哎，这有门。 不但有门，而且呢，你看，好的吧和好的哟差一个字儿，意义完全不同了。 哦， 好的吧，有点犹豫哈。 对呀， 无奈。好的哟，有一种坏笑的感觉。哟， 呵， 哟。 这女的肯定嗓子不错。 那比如说那个家宝给人家女生发微信说一块遛弯去，那边回的是好哒滴哒的哒， 这撒娇啊。所以我一般看着这种好哒，我一刻就回复好啊。 咱接着来，接着来啊。 怎么那么不像个好人呢？ 哎呀，小家宝继续啊，给第九个女孩发微信了。 第九个， 啊，前面有好。 好家伙，我真忙的，这一天没干别的。 晚上咱们逛街去啊。 嗯， 那边回好啊， 好啊， 好啊， 很开心。 这我也得回复好啊。 那比如说，家宝给这女孩发微信，说晚上一块遛弯去啊。 嗯， 逛商场，那个回答是好嘞， 好嘞。 嘿，这一定在门市部给人当学徒。 好嘞。 那比如说啊，家宝给人家发微信，约女孩晚上遛弯去，一块逛商场 啊， 发出来这个微信，然后结果回复了猴， 哎，回复一猴。 那我就给他回一个耍， 耍猴啊。那很明显，他是一个广东人啦。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